首 Please Don't Go 来自澳大利亚的创作歌手 Joe Adams，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端午过后放纵之后，我们要开始收收心，加紧我们的脚步，开始工作了。祝大家工作愉快。那听歌的时候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找到我们官方微信号，添加关注就可以了，或者呢是在微博当中搜索音乐随心听986找到我们的互动直播帖，都可以添加关注啦。来听听这些歌曲敲醒我们的耳朵吧。这一首歌来自 Kevin Harris My Way。 To say at least I did it my way, my way to face, but in my heart I understand I made my move and it was all about youNow I feel so far removed. You are the one thing in my way. You are the one thing in my way. You are the one thing in my way. You are the one thing in my way. You are the one thing in my way. You are the one thing in my way. These fresh eyes, never seen you before like this. My God, you're beautiful. It's like the first time

what do you mean? Said you're running out of time, what do you mean? Oh, oh, oh, what do you mean? Better make up your mind, what do you mean? We're so selfish, baby, yeah. What do you mean? Oh, what do you mean now? Hey, yeah. Oh, oh, oh, oh. Do, do, do, do. Oh, oh, oh, oh, oh. Yeah, yeah, yeah, yeah. What do you mean? Justin Bieber 这一首 What do you mean?听到这首不插电版本，仿佛多了一些清新的味道，让我们好像回到了那个唱着 Never Say Never 的 Justin Bieber， 多了一些清新的味道。那没错，今天来听听一些音乐，让我们敲敲耳朵，唤醒我们工作的节奏吧。毕竟这一周的工作时间是比较短暂的。听的时候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 九八六，找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号，添加关注就可以了。下面这首歌来自 Shawn Mendes Stitches。 I thought that I've been hurt before, but no one's ever left me quite this sore. Your words cut deeper than a knife.Now I need someone to breathe me back to life. Got a feeling that I'm going under, but I know that I'll make it out alive. If I quit calling you my lover, move on. You watch me bleed until I can't breathe, shaking, falling onto my knees. And now that I'm without your kiss.Drawn to a flame. Oh, you lured me in. I couldn't sense the pain. Your bitter heart cold to the touch. Now I'm gonna reap what I sow. I'm left seeing red on my own. Got a feeling that I'm going under, but I know that.Make it out alive. If I quit calling you my lover, move on. You watch me bleed until I can't breathe, shaking, falling onto my knees. And now that I'm without your kisses, I'll be needing stitches, tripping over myself, aching, begging you to come help. And now that I'm without your kisses.Out of my head, needle and the thread, gonna wind up dead. Needle and the thread, gotta get you out of my head. Needle and the thread, gonna wind up dead. Mendes 这一首 Stitches， 那其实他是98年出生的一个小鲜肉哈，唱歌已经很棒了，在这里为他鼓掌。17年的时候，他也是入围了人民选择奖的最佳男歌手奖。昨天在和朋友约会呢，然后迟到了一下， 在朋友问我，你多久能到的时候，我就说，哎呀，堵车或者怎么样。但我突然间脑海中蹦出了一个歌的名字，叫做能不能给我一首歌的时间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想起一首歌，可能只是因为在那个时间点恰好它合适而已。最近呢，周董也是开了演唱会，看到朋友圈大家都在刷屏啊，很多人都说我错过了你的一整个学生时代，那就还你一场周杰伦的演唱会吧。确实有很多的歌曲都是周杰伦的歌，陪伴我们度过了青春岁月，而这首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相信也是很多人的记忆当中难忘的一个首歌了。 我晒干了沉默，回得更冲动，就算这次做错也只是怕错过。在计较分开了脚，只是说没有做完的梦最痛，迷路的后我的争吵，这只够的出口，再爱过了我才用。能不能给我一首时间，静静的把那拥抱变成永远，在我的怀里你也不用害怕失恋。哦，如果你想忘记我也能适应，能不能给我一首歌的时间，把故事听到最后才说再见。你所有的眼泪能不能留在雨天，哦，如果你怀自信的拼了勇气。我晒干了沉默，回答很冲动，就算这次做错也只是怕错过。在计较分开了脚，只是说没有做完的梦最痛，迷路的后我的争吵，到最后的出口再爱过了再用。能不能给我一首歌的时间，静静的把那拥抱变成永远，在我的怀里你也不用害怕失恋。哦，如果你想忘记我也能适应，能不能给我一

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呢，腿儿动过短了。 北京时间21:00。